正是邓妹妹为 LibriVox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三百首，江山代夕百日七首，岁末归阑山，明孝经，北齐休节子，阑山归碧路，不猜明珠起，多半古今说。白会吹泥老，成松白雪鹅。用怀秋不迷，松月满天河。完毕。所有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修改。